发白的牛仔裤，装着若有其事的告别，告诉妈咪我想离家出走几天。妈咪笑着对我说，别忘了回家的路。